智慧篇第十三章，凡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真正的愚人，因为他们未能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自由者。注意了工程，却不认识工程师，反而认火风流动的空气，运转的星辰，洪流的巨涛，天上的光体为统治世界的神。如果有人因这些东西的美丽而着迷，奉之为神，那么他们就应知道这些美物的主宰更是美丽，因为全是美丽的唯一根源所创造的。如果有人惊奇这些东西的力量和效能，就应明白创造这些东西的更有能力，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，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。不过这种人的罪尚较轻微，因为他们寻找天主也有意找到，却一时误入了迷途。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所见的世界实在美丽，因此在专务研究他的工程时只追求外表，但他们仍然不能推辞无过，因为他们既然能知道的如此渊博，甚至能探究宇宙，为什么不能及早发现这些东西的主宰？有些人真是可怜，他们竟将希望寄于死东西上，竟称人的手工、金银和艺术的创作、动物的肖像或古人雕刻的无用的石为神。设想有个木匠锯来一棵适用的树木，精巧地剥净树皮，熟练地施展技巧，制成一件日常生活的用具，以后用工作剩余的碎木煮饭充饥，后来由那些剩下一无所用的废木中取出一块弯曲多巴的木头，在闲暇无事时辛勤地加以雕刻，本着自己熟悉的手艺，按图样将它刻成一个人像，或做成一个卑贱的兽像，涂上丹砂，将外皮漆成红色，遮住一切疤痕，随后为它做一个适宜的居所，把它牵在墙上，用钉子钉住，预先加以照顾，免得它掉下来，因为他知道这件东西是不能自助的，不过只是偶像，需要人来扶助。但是他反不敢羞耻地向这无灵之物祷告，其次财富、妻室和子嗣，向这虚弱的东西要求健康，向着死物要求生命，向着无能的东西要求援助，向着有脚不能行的东西要求旅行，向着有手而毫无动作的东西要求发财、工作、事业成功的力量。